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菲利佩亚辛托纽西近日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电文表示慰问。电文表示，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津北道北部地区发生洪灾，造成人员伤亡，产生灾民，导致重要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庞大面积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破损一事，以莫桑比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总统的名义，向朝鲜人民和遭受自然灾害的人群表示深深的慰问。电文表示希望贵国在200天战斗期间顺利尽早的消除灾情，并向金正恩阁下致以最崇高的尊敬和敬意。